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北京时间2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是周周，今年20岁，给大家讲三个小故事吧。第一个，今年4月份清明节假期，闺蜜来北京找我玩，后来5月份的某个周末，我在朋友圈看到了闺蜜和我前男友的亲密合影，文字内容是爱心爱心。道义上我没有任何立场指责对单身男女的彼此吸引，但是情感上我觉得自己宛若吃了10000只苍蝇。第二个小故事，之前打一个游戏，官方有一次说你遇到的绿名玩家都是曾经你在游戏里遇到过的人。群里有一个朋友便对我们说，原来每天我都在和这么多的人擦肩而过。第三个故事，我的两位朋友是青梅竹马，相识多年，互相喜欢，最后终成眷属。有一天男生突然退群了，女生告诉我们我们分手了。女生给我打电话说，我们上一次约会还是假期，半年以前，记不清了，我真的太累了。好吧，说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我其实想说，因为世界真的太大了，北京真的太冷了，所以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灵魂，然后告诉他，好冷啊，我可以抱抱你吗？ 你给的回太好，像刺青很难抹掉，我一直保持微笑，真的我别被你看到。我逃进汹涌人潮，寻找藏身的一角，我眼泪不敢掉，我快要受不了。忘记了微笑，忘记我们曾经是那么样的好，我们都太骄傲，话说得太早。是谁的怀抱，是谁在苦笑，回过头是谁偷偷把眼泪擦掉，抱歉是我的，可以是我不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沈四一向以为他足够了解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想要的就是永远闪耀在聚光灯下，仅此而已。突如其来的一封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他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如宿命般无助，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时间非黑即白，但他努力寻找能够逆流而上的灰色地带，只为与那女人相遇。欢迎收听作家安逸最新幻想力作《寻找时间的灰度》，演播刘宇阳。 这是厌倦的时代，天是脏的，云很低，却没有雪。这灰暗的冬，急需一场清澄的白来拯救。窗外的天色灰扑扑的，只觉得很暗。他叹了口气，才下午3点，夜却已经提前了。或者在一双84岁浑浊的眼睛里，就算是早上7、8点的太阳也蒙了一层灰。他低下头，颤抖着手倒了一杯威士忌给自己。火一样的酒液从他的喉咙里烧过，连那即将熄灭的眼睛也有了热度。从窗前到书桌短7步，他缓缓地走过去，却如同走了一辈子。是的，他的生命已是燃尽的煤，只剩下炭心处最后一点熔红的余温。他之所以还在苟延残喘，便是为了等待这一刻的到来。虽然晚了点儿，但总算还是等到了。空荡荡的桌面上放置一台与他的发色一样灰白的电脑。他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个看起来比自己还要平淡无奇的家伙。他颤着手按下了 Power 键。电脑运转得很慢，和他患了帕金森以后日渐迟缓的行动力有一拼。不过总算还是打开了。他登录了邮箱。有多少年没有重操旧业了呢？他有些记不清了。这些年来他的记忆开始混乱，那些曾经璀璨的岁月，引人遐思的生活，都随着时间暗淡了下来。唯一清晰的，大概是他心中那始终熊熊燃烧的信念。是时候发挥最后的余热了。他想，也许这份困扰他终生的执念，能有机会得到救赎。他对着电脑轻轻地动了动嘴唇。衰老的胸腔出乎意料地震荡起雄浑的气流，带动起久已不用的声带，再从已经皱得有些辨不出轮廓的双唇间挤出清晰的字音。发件人的名字处便出现了这样的3个字：预言师。他被岁月压垮的唇间突然皎洁地挑了起来。 夜，死一般的寂，尤其是这一片死者沉睡的坟区，眼下更是静得只剩下呼吸。云南漾碧苍山深处，比肩而立的墓碑与墓碑之间，回荡的正是一声又一声粗重而压抑的喘息声，活人的喘息。铁铲与干硬的泥土来来回回地摩擦着，在阴森森的墓地中，清晰地像每一铲都铲在人的头盖骨上。偶尔夜宵呱哇的一声惊啼，激荡在被夜风拂得嗖嗖发抖的松林中。烟灰的天幕上，细细的一轮残月，正好将一线朦胧惨淡的冷光落在了一处被刨开的坟头上。一具带有浓重漾碧特色的棺木正静静地躺着，隐隐约约已与泥土混为一色。坟头燃尽的灰烬借着夜风还魂，漫卷着四散飞舞。几个全副武装的厚重防护服里的黑影正来来回回挪动着什么东西，其中一个冲坟边示意，可以打开了吗？一道低哑的女声说，开。就在棺材咯吱一声被向外翘起时，一个高大的男人凑到女人身边低声耳语，你确定不是要放出一个更可怕的恶魔？怎么，你的语言师没告诉你吗？徐志毅的声音因为欠缺温度显得特别沉着。没，他已经消失了，沈思黯然道。八个月前，走出实验室的大楼，徐志毅才发现下雨了，目力所及白茫茫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只有雨水与泥土翻搅出的草腥味清晰可闻。他皱了皱眉头，从包里翻出把伞撑着，一头扎进雨里，冲向食堂的方向。徐志怡的步速很快，深灰色的靴子一路踩得水花飞溅，转眼便湿了。他却浑不在意，目光涣散地向前，仿佛被什么不祥的事情掩住了一般。正值午饭的时间，大学食堂里人头攒动，嘈杂如乡下集市，热腾腾的暖气把油腻的饭菜香味烘得格外浑厚浓郁，混着青春期男生过分发达的汗腺分泌物，闷得让人有些透不过气来。一个高大的男人半缩在角落里，松了松遮住半张脸的围巾，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来来往往的女学生们。这种从帽檐下偷偷窥视的感觉，令他觉得自己像一个猥琐的前师老。吧嗒，食堂门口突然传出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惊起了一片哀嚎。男人循声望了过去，一个年轻的女人正四仰八叉地摔躺在地上，一把还没来得及收拢的伞正沿着抛物线的轨迹飞出了老远，一道湿漉漉的划痕从进口处笔直地延伸到了她摔倒的地方。地上一滩滩全是泛着油光的水渍，刚才男人进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伞上的水珠狠狠甩了一地，几乎所有人都绕着水渍走，这倒霉的姑娘到底是有多粗心啊。这一跤摔得太狠了，旁观者无不感同身受般地倒吸了口冷气，但更多的是幸灾乐祸的闷笑。沈思自己也很想笑，但怕引起别人的关注，忙掩住了嘴，目光却突然一凝。徐之仪从地上爬了起来，厌恶地发现在地上蹭了一手的油。他眉心微拢，旁若无人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纸巾擦了擦，再虚眯着眼上前几步将伞拾了起来收拢，一瘸一拐地折返回门口，找食堂管理员要了塑料袋将滴水的伞套好，然后才慢吞吞地走到窗口选了菜刷卡，在就近的位置坐了下来，拿出了一瓶消毒喷雾，有条不紊地喷在手上晾干，开始埋头吃了起来。直到这时，从尾椎骨处蔓延至神经末梢的疼痛才稍微缓了下来，徐志怡松了口气，将勺子里的松仁玉米一勺勺地送到嘴里，顺带把疼得差点就要溢出来的眼泪重新憋了回去。刚吃了两口饭，徐志怡面前便一暗， 餐桌对面男士香水的气息极具侵略性地扑到他的面前，令食堂特有的那股馊抹布味都被之逼退。徐志怡头也没抬，继续埋头吃饭。徐教授你好。落座在徐志怡对面的男人开口招呼他，徐志怡叹口气，认命地抬起头，目光从他的脸上蜻蜓点水地掠过，礼貌而疏离地一点头表示打过招呼，又继续跟眼前的饭菜搏斗着。徐志怡吃饭很安静，一点声音也不发出，程序倒是相当的复杂。徐志怡右手用筷子将一大碗炒玉米籽一粒粒地挑出来，在盘子里摆成整整齐齐的一排，然后左手持勺，勺面微微一斜，顺势一推，一排玉米便跌入勺中，被他一口送到嘴里。徐志怡不厌其烦，周而复始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那男人见他吃得全神贯注，目光便肆无忌惮地在他的脸上进行高精度的扫描。徐志怡比沈四从照片上看要显得年轻得多，充其量像一个大四的学生。那双隔着照片看也颇为清冷的脸，此刻半敛着，被下垂的睫毛遮着，看不出大小。下巴上有些肉，略显骄纵地向外微微地翘着，除了鼻子被造物主用力过猛削得太直，整个面部线条像是有人用极淡的彩色铅笔虚虚地勾出来，柔和却不失锋利。皮肤倒是白皙，却有些久不见阳光的病态。男人的目光挪到他的眉心处，那儿有一道浅浅的皱痕，显然该处常常被主人不耐烦地皱着，就像此刻。沈思想到自己做贼一样地蹲守在这间油腻腻的食堂里，就为了和徐之仪搭讪，而徐之仪却还不耐烦地皱着眉，换了别的女人早就尖叫着捧着胸口幸福地晕倒了。男人的语气里就不由地多出了几分不满，你不认识我。刚吃了两口饭又被打断的徐之仪也有些恼了，但还是耐着性子从夹着筷子的手上分了一根指头，指了指自己的眼睛。同学不好意思，今天我谁也不认识。被噎了这样一句话，男人顿时词穷，本来想好的台词全都用不上了。为了不冷场，他匆匆地起了一个话头，声音里带了几分虚伪的关切，刚才你摔了好大一跤，疼不疼啊？徐志怡只觉得莫名其妙，终于抬头看了沈思一眼，黑漆漆的眼珠不聚焦，大抵有些瘆人。你很好奇，试试不就知道了。男人被彻底堵得说不出话，条件反射一般将帽檐往上一抬，露出精雕细琢般的完美轮廓。亚洲人罕有的琥珀色的眸子，即便在食堂惨淡的灯光下也光滑流转，摄人心魄。可是徐之仪却依然不为所动，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便又低头继续吃饭。几乎在同一时刻，沈四，一个女孩犹豫地喊了一声。糟糕，男人的背脊一僵，沈四立刻将帽檐狠狠地压下，因为怕在食堂里戴墨镜反而招摇，他只是扣了一顶帽子作为掩护。 是沈四？不会吧，沈四到我们学校来了。 另一个女孩喜悦而颤抖的惊叫从食堂的角落里尖锐地传了过来。原本吵吵嚷嚷如菜市场般的食堂仿佛突然被人按下了静音键，但随即爆发出更可怕的骚动。食堂里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掏手机，相机快门的声音响成了一片。 阿四，思思，哇，真的是阿四。 徐志一抬头茫然四顾。徐教授，今天不方便了，我改天再来找你。男人匆匆地扔下这句话，火急火燎一般地跳了起来，夺路狂奔。短短几秒，整个食堂都沸腾了，刚才还正常的学生们全都疯了，他们拼命地喊着阿四、沈四、尼克，不断的尖叫声围了上来，甚至有人幸福地哭泣了起来。男人仿佛早已习惯这样混乱的场面，连伞也顾不得拿，便往门口狂奔。吧嗒，啊的一声，伴随着各种惊呼， 慌不择路的男人一脚踩在了刚才滑倒徐之仪的同一道水痕上，以几乎一模一样的仰天造型摔了个正着。尾骨处剧痛传来，他的脑子里嗡的一声瞬间空白了。快门声此起彼伏，简直要淹没沈四。他以人生中最快的速度翻身爬了起来，冲出大门，冲进了雨幕。而他的身后是穷追不舍的疯狂人群。等徐志怡反应过来，食堂里已经空无一人了。他完全没有搞明白这场混乱到底是怎么引发的，只是在听到那声惊天动地的摔跤声时愣了一下，这人还真敢试啊。病毒实验室里，中年干燥异常，出实验室的时候眼睛难受，徐志怡随手一揉，两只隐形眼镜就都不见了。徐志怡只好顶着800度的近视，凭直觉赶到食堂吃饭，谁知道一进食堂就踩到了雷区。而那个坐在他对面的无聊男人，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看清他的脸。而此时此刻，徐志怡好像有些明白过来，那男人是谁。富儿又觉得匪夷所思，那么红得发紫的一个巨星，怎么可能特意来与他搭讪呢？半个小时过后，湿淋淋如同落汤鸡的大明星沈四阴着脸坐在他的金牌经纪人周文的车里，一声不吭。风挡玻璃上的雨水蚯蚓一样的扭动着，被雨刮器拨来扯去，发出嗡嗡的威鸣。黑色的保姆车陷入了车流，被堵在了高架上，动弹不得，倒像是被隔绝在另一个世界。可即便是这样，娱乐圈的刀光剑影还是逼了进来。沈四的贴身助理小谷拿着毛巾隔着一个椅背，从后面小心翼翼地擦着沈四滴水的头发。周文与沈四僵持不下的低气压令他连呼吸都觉得困难，但是小谷还是忍不住好奇，将嘴唇凑到沈四的耳边，以他自己都听不清的声音问道：四哥，你见到他了吗？沈四背对着小谷，不动声色地点点头。小谷松了一口气，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周文。饶是一向镇定自如，周文秀气的眉毛仍免不了皱得像两只交媾的毛虫。周文很少对沈四发脾气，哪怕沈四再飞扬跋扈，他也始终温声细语。可是此刻，沈四已令各大搜索引擎发烫。周文咬着下唇，怒视着他身边那张英俊的脸，一大滴水珠正挂在他的额前的一缕黑发上，欲坠未坠，终于撑不住诱惑似的，扑通一下落在了沈四衣领大开的锁骨上，顺着细致的肌肤纹理往深处滑去，简直就是在引人犯罪。车内光线幽暗，沈四浅色的眸子反而亮得惊人，那是屈辱的火焰在跳动吧。周文松开了嘴唇，抚额哀叹，才放了沈四半天的假，他就搞出了这么沸沸扬扬的一出闹剧。问沈四为什么要到学校去，他也咬死不开口。沈四只恶狠狠地盯着屏幕上摔倒的狼狈照片，想要用目光把它烧穿。网上的各种猜测段子已经铺天盖地，短短半个小时，微博转发就高达10万条。在这下着大雨的乏味而又单调的一天，这一点点小事已经足够网民们狂欢一整天了。终于在手机上的未接来电超过100条时，周文哀怨地刮了沈四一眼，然后选了大老板的电话回复：已经接到他了，我会让他注意的。随后周文便与负责媒体宣传的同事取得了联系，很快网上便出现了知情人士的爆料，沈四其实是去大学图书馆借书，因为怀念校园时光，二为他即将出的新专辑寻找灵感云云。舆论风向调转，粉丝们雀跃不已，网上呼声一片：沈四请到我们学校来，我们食堂的地不滑。各种娱乐网站头条第一时间推出你最希望沈四出现在哪所大学，投票如火如荼。也很好奇，试试就知道了。 徐志毅的这句话配合他冷清清略显挑衅的语气交替出现在沈思的脑海中，简直就像一句恶毒的诅咒。该死的预言师，预言师的 IP 地址查到了吗？沈思压低声音凑到小谷的耳边，话音未落又极不耐烦地转过身抢走小谷手中的毛巾，故意扬声：你磨磨唧唧的是要在我头上绣出花吗？小谷厚厚的刘海遮掩下的一双眼讨好般地弯出了细细的两个月牙条。陈经理应该很快就能把他揪出来。把谁揪出来？你们不要又背着我搞出什么。周文闻言警惕地转过头，沈四正在用毛巾狠狠地擦着自己的脸，那精致的面孔被毛巾拉扯得有些变形，但奇怪仍是很帅，像某位印象派大师笔下幽深的贵族。埋怨的话便哽在了周文的口中，他反而从沈四的手中接过毛巾替他擦拭起头发来。有什么事情不能问我？找小谷有什么用？他不帮你多捅几个娄子我就谢天谢地了。小谷与沈四对视一眼，不服气地翻了一个白眼儿，并捻起手指在唇边做了一个封口的动作，表示他会保密的。沈四的睫毛颤了颤，偏了偏头，没有再与周文温柔地坚持抗争，任周文麻利地替他将湿发擦至半干。衣服换了吧，感冒了，明天导演又有意见。周文淡淡地瞥了小谷一眼。周文的车里永远为沈四备着几套衣服以备不时之需，小谷立刻默契地将备在车内的另一套衣服拿了出来，陪笑道：没事儿，四哥就算是感冒了依旧是宇宙第一帅。多年来周文的温柔眷顾细致体贴都变成负担一般压在沈四的心中。沈四接过衣服，毫不避讳地当着周文的面脱下了湿的羽绒服、衬衣、长裤，被精心晒成小麦色的八块巧克力腹肌，那隆起的胯部被白色潮湿的底裤勾得曲线毕露，这香艳的画面扎入周文的视线，他撇过了头，脸莫名其妙地热了起来。沈思低下头，凌乱的刘海散落了下来，遮住他眼里一闪而过的嘲弄。今天的事情你必须说实话，你会心血来潮到学校吃饭？这种烂借口连脑袋长在女明星 bra 里的老板都不信。周文固执地将毛巾塞进沈思的手中。你认为我现在还敢相信你吗？沈思搜过脸，漠然地扫了周文一眼。这世界上除了我你还能相信谁？周文一顿，低声回应：这话你两年前说我还真信呢。沈思低声笑了出来，那笑声顺着喉咙滚了滚，趁着铺天盖地的大雨显得尤其刻薄。小谷咽了咽口水，尽量使自己缩成一团隐在暗处，减少存在感。自从两年前那件事情之后，沈四就再也没有对周文笑过，可是即便此刻他英俊的脸冷得像冰雕，周文仍是硬不下心肠去责怪他。是的，对着这张混合了八分之一英国血统完美到无懈可击的脸，周文从来没有狠下心过，只一次，两年前那令他追悔莫及的唯一的一次。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